第八十集，尴尬。 你喜欢的人比你年龄大。 爸，你这是预设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吗？ 老许给他晃了晃手机，却没让人看清。 是里面的问题啊，不是我预设什么的，你随便回答就是了，只是一个测试而已。 我现在没有喜欢的人，做不了这个测试。 你是现在没有，还是一直没有过？ 许少卿想到自己一直在相亲，说这种话就是自讨苦吃。 当然有喜欢过，现在我就是说有些算不上是喜欢。 那就做不下去了呗。原来喜欢的也行，你代入一下过去的自己做行不行啊？我就是觉得这个测试挺有意思的，配合配合啊。 哎，好。什么问题？年龄比我大？是。 你是不是因为自己做过的一些事情对这个人感到愧疚？ 许少卿神情一顿，再次看了他爸爸一眼。 是。 为什么？ 爸，不是只要回答是和不是吗？ 对，没错。那下一题啊，你喜欢的这个人是不是离过婚？ 这个问题有点过于具体了。许少卿克制震惊，握紧了方向盘。他瞬间第一反应就是将前那个多事鬼真的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然后跟他老爸告了密。但不应该啊。首先，江前没有那个能力查得这么详细，自己还算是很小心，除了在自己家那一次，但那天江前也并没有看到安离本人。其次，如果老爹知道自己这么多年来表面和年轻女孩相亲，背地里和已经35岁的离异男人搞在一起，绝对也不可能是这么轻松愉悦的神情，大概刚才就已经在钟琴仪的墓碑前自尽谢罪了才对。 快点啊。 哦，是。 随着问题不断接近中心，老许的音调都抬高了。 这个人有孩。 许少卿控制不住一个急刹车停在路上。老许看到一向淡定的许少卿竟然露出很少见的惊慌的神色，也愣了。他发现自己这个问题过于露骨，也发现江前说的是真的，许少卿对这件事是真的很敏感的，不能着急。他为自己的冒进后悔，不过许少卿这个反应已经足以让他对自己想要得到的答案进行捕风捉影。他满面春风的改口， 这个人还有，我说还有啊，口误啊，这个人还有与众不同的优点是吗？ 啊， 开车别停这儿啊。 许少卿是很聪明的，不会被人随意诓骗摆布的。他知道老许有问题，但却想不通这问题是从哪儿来的，是不是真的跟安离有关系。他爸是个喜怒形于色的人，很好猜，可现在看上去十分的轻松愉悦的神情，无论如何也猜不透。老许十分不自然，他知道自己唐突了，就着不。 这题我帮你填是了啊，反正我问你什么你都说是。哦，答案出来了。 他还真的调出来一个显示出轨几率 0% 的测试页面来。由于老爹的字体设置，那几个字像是要扑出来那么大。 你爱上一个人就会永远忠诚，像块狗皮膏药。哎，你不错啊，随我。 这些天安离主要在施工现场或者梁宁的工作室，有时候回公司工作，也没有见到过许少卿，因为他们不在一层楼办公。他也一直没有主动联系过许少卿，因为安理觉得许少卿从来不谈感情，自己那天醉话肯定是犯了这段关系的大忌，要是再上赶着出现在许少卿的眼前，那狗东西直接把自己给辞了以绝后患怎么办。安理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他又忐忑了一会儿。 要不要还是主动联系解释一下？我也爱你，这没什么争议，这是明显的口误，我心跳好快，这是面对他时无法抗拒的生理反应。那我早上在车上看见你，你真好，晚上还想再看见你呢。 这是什么身体关系之外的友情来了，朋友？那倒霉兮兮的倒在人家腿上呢，说喜欢你，没你就不行呢。现在只是看到你就会心跳过速呢，我不安了。你不要我了，一定要提前说，给我离开习惯的人的时间。 安里把脸埋在手里，学着许少卿说了句很恶劣的粗口。 操！ 这次他记性不错，基本一句都没忘，所以脑子里那些丢人现眼的场景比上次失忆后许少卿给他口述出来的可要尴尬多了。可他的醉话都是真心说的，他不会找借口，也不会找补，他没那个脑子圆回来。 算了吧，还是不要主动联系了。不过 安里又想到了那段第一次的录音，想到许少卿的声音，他的心里马上就乱了，接着涌起诡异的冲动。这些天他压制这个冲动好多好多次了，那就是他觉得许少卿很有可能对他的感觉不一般。每次长出这种自作多情的情绪，他就会立刻翻开往事随风的聊天记录，反复咀嚼，企图从那里找到一丝人间清醒。 许少卿那个人多精，什么时候吃过亏？我清醒的时候都让他翻来覆去的坑，我都人事不省了，他反而能给我占便宜吗？能吗？不能。所以没错，许少卿从来不谈感情，所以我那天的醉话肯定是犯了这段关系的大忌，要是再上赶着出现在他的眼前，那狗东西直接把我给辞了，以绝后患怎么办？ 新的鬼打墙思考又开始了。他再次点开小绿，点开往事随风的聊天记录。 加个微信吧，这个 APP 我目前不能留。 许少卿差点就又忍不住啃指甲了，上午老爹的奇怪测试让他不安又焦躁，他迫切地想要一个出口，而安里一如既往地没有主动联系他。 我也爱你，我心跳好快，我早上在车上看见你，你真好，晚上还想再看见你。 我去你妈的，想见我？这么多天了，一个信息也没有，人也不露面，这叫想见我？这叫不被我压就不行？屁！你人呢？倒是快来啊！ 许少卿抓着手机看着我养的鱼，光想到那些话就急得难受，但终究是没有发出信息去。 狗直男都他妈是满口谎话，专门哄女人的大骗子。 许少卿转而给刘秘书发了信息，问梁宁那边工程进度的事。刘秘书很快地向他汇报了进度。 安里和梁工的团队那边沟通很顺畅，工作表现挺好的，比许总预想的好很多，请您放心。今天梁工找他过去了，大概不会回公司。 操操操操操操操！ 许少卿抓着手机再次打开我养的鱼，他瞪着那个界面，好像瞪得够狠够久，就会有信息从屏幕下面蹦上来似的。安里处理完工作也才两点多，他给刘秘书汇报完之后，刘秘书夸奖他上手很快，又说不用专门再回公司了，工作结束就提前下班吧。于是安里得到了半日的空闲，今天小朵正好在医院透析，他就想着去看看。他很久没有空出时间来去探望小朵了，他先去附近的商场买了一根上面是卡通兔子的自动铅笔，然后坐公车去了医院。 爸爸 嘘。 安里笑眯眯地用食指在嘴前做了个嘘，然后坐到他旁边去。他掏出自动铅笔递给小朵，小朵接过来之后握在手心里，高兴地抚摸了一旁垂下来的小兔子挂件。 谢谢爸爸，你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啦？ 今天工作很顺利。 工作顺利真好。安里看着小朵觉得很幸福。 你妈妈呢？去照顾病人了吗？ 没有啊，刚才还在呢，是不是找别的护士阿姨聊天去了？ 安里和小朵玩了一会儿，决定还是出去找一下周小云，他想跟小云讨论一下那个资助的事。他觉得即使接受好心人的指明资助，也不想要所有的费用都从里面取，可以自己负担的基本医疗费用就没有必要花别人的钱。 他走出透析室，往走廊深处走。他一直没有看见周小云的身影，就打算发个微信问他在哪儿。这时他看到住院医生办公室旁边的楼梯间有人影，好像是小云，他似乎在说什么。安离走过去，隔着楼梯间的门，他能听见里面的人说话，但声音有点闷。他看见小云对面站着的是他们原来建筑公司的高主任。 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欢迎收听。